台公益广告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亲爱的朋友，告诉我你的愿望，我将满足你。 我想听歌。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。 有相声小品吗？ 拐了拐了拐了， 我要看西游记。 好，老凤去也。 休闲之旅启程了，去吧。休闲之旅，休闲之旅。 一首好歌，经得起时间长河的不断冲刷；一首好歌，会像陈年的酒，不管何时打开，依然香气扑鼻。罗大佑的歌曲就是这样的，值得珍藏，令人回味。所以有很多的歌手喜欢唱他的歌，能像罗大佑保持其如此长久的歌手的确不多见。欢迎各位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，今天伴您一路同行，让我们在别人的歌声里感受罗大佑音乐的无限魅力。首先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来自周华健翻唱罗大佑创作的这首《家》。 每一首想你的诗写在雨后的玻璃窗前，一首多情的歌，为你唱着无心的诺言。每一次牵你的手，总是不敢看你的双眼。转开我晕眩的头，是这不冷不潇洒的脸。给我个温暖的陷阱和一个燃烧。心里有个想到了家的憧憬，紧闭着深锁的门，听我轻声的道理。打开你孤独的窗，我要转过去你的身影，走进你深藏的梦，是在深的睡眠，点亮 写在雨后的玻璃窗前，每一首孤独的歌，为你唱着无心的诺言，每一次牵你的手，总是不敢看你的双眼，转开我晕眩的头，时常可能不潇洒的是出门的背影，又可回到了家的心情。 一首温馨的歌曲来自周华健带来的家，正是因为罗大佑的这首歌曲呢，还促成了周华健的终身大事。如果追溯一下罗大佑的首张专辑，那得从1981年说起。罗大佑给张艾嘉制作的专辑《童年》，专辑当中的歌曲基本都是出自罗大佑的手笔，同时里面还收录了罗大佑传唱度甚广的两首歌曲《童年》和《光阴的故事》。专辑当中写道：“从无到有，从童年到成长，从感叹与光阴的飞逝、四季的流转，到对人生的再肯定、再出发，这种种你我都必然共有过的经验。”我们把它谱成曲，做成歌，与你共享。我们想将水中的月亮捞起来带回家，放在鱼缸里让大家欣赏。听完这段话，也许你已经开始怀念起自己的童年了。好了，我们借助歌声再回首那个年代吧，来自张艾嘉的《童年》。 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，操场边的秋千上，只有蝴蝶停在上面，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 童年来自于张艾嘉，罗大佑和张艾嘉结识于1976年的电影《闪亮的日子》的拍摄过程。那个时候，张艾嘉是女主角，已经是大明星了，而罗大佑当时还在做医生的路上奔驰，作为业余爱好来负责电影的配乐，直到6年之后才正式出道做歌手。罗大佑当时为电影《闪亮的日子》写了5首歌曲，全部由主角刘文正和张艾嘉来演唱。下面呢，我们来听刘文正演唱的这首《闪亮的日子》。 我来唱一首歌，古老的那首歌，我轻轻地唱，你慢慢地和，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，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，你我为了理想历经了艰苦，我们曾经哭泣，也曾共幻想，但愿你会记得，永远地记得，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。唱一首歌，古老的那首歌，我轻轻地唱，你慢慢地和，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，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，你我为了理想历经了艰苦，我们曾经哭泣，也曾共同欢笑，但愿你会记得，永远的记得，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。 坐什么车呀？ 那还用问，当然是娱乐大篷车。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在歌声当中回味罗大佑带给我们的美妙旋律。对于张艾嘉来说，他是幸福的，因为罗大佑把在音乐史上的第一次奉献给了他。虽然他们的爱情只是以无言作为收尾，曾经的这段人人看好的罗张之恋最终只是化作了音乐记录光阴，而这首罗大佑创作的《光阴的故事》从张艾嘉的口中唱来更加的意味深长了。下面呢，来听一听张艾嘉为我们带来的《光阴的故事》。 春天的花开，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，忧郁的青春，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，轻轻地悠唱，风花雪月的诗句里，我在年年地成长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

着心爱的灯笼，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，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。 你的样子来自林志炫的歌声。一部电影的成功与否，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其中的电影音乐和歌曲。每次看影片《阿郎的故事》，总是会被其中的剧情所打动，为里面的歌曲而难以释怀。像这段《乌溜溜的黑眼珠》和你的笑脸，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改变。哎，这首歌曲已经成为了罗大佑标志性的歌曲了，就是恋曲1990，也被收录在这部影片当中。下面呢，就由另外一位歌手为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吧，齐秦《恋曲1990》送给大家。歌曲过后我们稍事休息，稍后继续今天的休闲之旅，娱乐大篷车马上回来，稍后见。 转头回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亲爱的朋友，告诉我你的愿望，我将满足你。 我想听歌。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。 有相声小品吗？ 拐了拐了拐了， 我要看西游记。 好，老凤去也。 休闲之旅启程了，去吧。休闲之旅，休闲之旅。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娱乐大篷车上来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我们继续来分享那些被大家争相传唱的罗大佑创作的歌曲。罗大佑创作的歌曲经常能将演唱者推向一个事业的巅峰。我国台湾的混血歌手珍妮就是其中的一位。嗓音出众的珍妮由于音域广阔，气量雄厚，曾经被香港词人黄沾高度评价她是乐坛巨肺。在1986年底，珍妮演唱了罗大佑为影片《海上花》所创作的同名主题曲《海上花》，而红遍歌坛，仅单曲的销量就接近20万张。下面呢，来听这首由珍妮演唱的《海上花》。 写着般柔情的你，给我一个梦想，荡漾在起伏的波浪中，隐隐的荡漾，在你的臂弯。写着般深情的你，摇晃我的梦想，缠绵像海里的每一个无名的浪花。你身上睡梦成真，转身浪影汹涌抹红尘，残留水纹空留遗恨，愿只愿化身昨日的身影，能相随